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0集，逼嫁二。沈月看着沈东陵，突然抓住沈东陵的手，轻声道：“ 三妹妹，你以为我待你如何？” 沈东陵一愣，随即低下头，有些赧然道：“ 啊，二姐姐不嫌弃我的出生，待我极好。整个沈府的姊妹里，只有二姐姐愿意与我说话。” 沈月自来就要做的一副高贵大方的模样，便是心中瞧不上沈东陵，面上却一点也不会显露出来，反而看起来待沈东陵还不错。尤其是上一次之后，沈月更是隔三差五地去找沈东陵说话，外人看起来这两人间的感情还是不错的。闻言，沈月笑了，她道：“ 那三妹妹，如今我有难，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？” 沈东陵毫无心机地一笑，说道：“ 没问题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必然会替二姐姐全力以赴。” 听闻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 沈月将沈东陵的手握得更紧。 你能不能帮我嫁给王弼？ 一听这话，沈东陵顿时就惊呆了，愣了一下之后，他便要从沈月的手中抽回自己的手，一边慌乱道：“ 啊，这可不行，二姐姐，别的事情都能帮你，这件事我也帮不上忙的。”“ 你可以的。” 沈月不放手，情急之下就道：“ 你不是也觉得王公子极为不错吗？你不是说若你得了这桩姻缘，你的姨娘也会为之高兴吗？三妹妹，求求你了。” 话虽如此， 沈东陵连连后退， 可是这太冒险了，如果被发现，我会被打死的，二姐姐你也会被责罚，这太冒险了。而且二姐姐，你没有必要担着这样大的险。为什么你一定不能嫁给王公子呀？ 沈月看着沈东陵，两行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。他本就生得文秀柔弱，这么一流泪，竟然让人觉得有几分心酸。而沈月的声音亦是绝望的，他道：“ 三妹妹，假之蜜糖，乙之砒霜，对你而言是好姻缘，对我来说却不是。我已经有了心上人，决心此生非他不嫁。若是不能嫁给他，却要嫁给别人，于我来说便是一条死路。我一定会在成亲当日了断自己。” 沈月看了一会儿沈东陵，突然站起身，冲着沈东陵扑通一声跪下了。他道：“ 若是你不答应，便是断了我的生命。三妹妹，看在你我姐妹一场的份上，看在你说整个神府里只有我对你好的份上，求求你救我一命。” 沈东陵看见沈月跪下的一瞬间便惊呆了，听闻沈月这一番话，更是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他一把拉起沈月说道：“ 二姐姐你别这样，你别吓我。” 沈月拉着沈东陵的手：“ 三妹，二姐姐就求你这一回，这一回，你难道想看我成为一具枯骨吗？啊！” 沈东陵咬着唇看他，沈月披头散发，泪眼朦胧，果真是被逼入绝境的地步。他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得勉强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 我答应你。二姐姐，你先起来。” 沈月眼前一亮，扑上去抱住沈东陵，忙不迭地连声说谢谢，仿佛真是感激到了骨子里的模样。然而背对着沈东陵的脸上却露出了有几分得意的笑容：“ 只是二姐姐，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的为好，毕竟换亲一事非同小可，一旦东窗事发，咱们都逃不了好，而且三叔三婶必然也会看着的，还得细细商议一番。” 沈月放开沈东陵，激动地说道：“ 那是自然， 他看着沈东陵，握着沈东陵的手说道， 放心吧三妹妹，你既然是为我才这么做的，我一定会解释清楚，是我逼着你这么干的，我不会让爹娘他们责怪你，不会让你受到一点牵连的。 沈东陵笑了笑， 嗯，我信二姐姐。 夜色如墨，等沈东陵回到彩云院自己的寝屋时，万姨娘已经睡下了。沈东陵是背着万姨娘偷偷溜出来的，万姨娘还以为沈东陵早已休息了。沈东陵的婢子芦花问道， 小姐果真要帮二小姐替嫁？ 嫁？为何不嫁？ 沈东陵看着芦花将门掩上，自己坐到榻上，端起面前的茶盏，悠然抿了一口，露出与方才截然不同的笑容。 王家本就是官家，王弼日后官途无量，后院又亲近，凭我的出身，这辈子也不可能嫁入王家。既然有这个机会，不牢牢握住，便是傻子了。 这么说来， 芦花笑了。 二小姐倒也算是做了一桩好事。 好事？ 沈东陵笑得有些嘲讽。 你莫不是以为这神府里还真有心地善良如天仙一般的人吧？ 栗子一愣，有些不解道。 小姐的意思是？ 我这样不留余力地帮他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一旦当日换了亲，东窗事发，沈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脏水泼到我身上，必然是我想法子夺了他的亲事，他沈月也是委屈得不得了。就算二房深知其中缘故，可为了不让王家与他们结仇，也会说是我的不是。至于老夫人， 沈东陵冷笑一声， 哼，一个庶女在他眼里自然比不上嫡女来的重要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被牺牲的那一个。 芦花面上升起一股不可置信，说道， 可是之前二小姐说她会替小姐澄清，不会让小姐白白担罪责的。 沈月是这么好心肠的人吗？ 沈东陵摇头笑道， 这府里人人自私，你又凭什么以为沈月是这等舍己为人之人？若是她真的有这般无私，也就不会让我去替她嫁人了。 既然如此，小姐还是要去替嫁吗？若是最后脏水都泼到小姐身上，那可如何是好？ 沈东陵魂不在意的一笑， 放心吧，我既然能替她嫁出去，就必然做了万全的准备。芦花啊，你且记住，这神府里的人个个都是豺狼虎豹，要想做什么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像是五妹妹就做得很好，所以一旦有机会离开神府，我是不会舍不得的。 芦花若有所悟地点点头，忽而又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， 此事要不要告诉姨娘呢？ 沈东陵断然拒绝， 不必了，姨娘胆小，必然不会答应我替沈月替嫁，事成之后再与他说明就是了。 芦花这才退下。无独有偶，沈府里秋水院中也有人正在说着沈月的这一桩亲事。 月儿今日一日未吃东西了，身子受不了。 说话的是沈万，他也是疼爱沈月疼爱了这么多年，若非沈月老是惦记着不该惦记的人，沈万倒也不会这么责罚他。 唉，我派人送去的东西他不会吃。 陈若秋叹道， 便让三姐儿给他送去了，大约眼下是吃了吧。 三姐儿？ 沈万皱了皱眉， 月儿什么时候和他这么要好了？ 在沈万眼里，沈东陵到底是个庶女，沈月与沈东陵交好便是有失身份，因此闻言倒并不怎么高兴。陈若秋笑道， 也是前些日子才好起来的。原先府里有大姐儿和月儿说话，后来大姐儿没了，这府里也没个姊妹。月儿平日里怪寂寞的，我看三姐儿是个老实的，月儿喜欢她就在一块玩吧，也不知道什么。 沈万没再说话了，只听陈若秋又说道， 只是我担心月儿这么一直闹腾下去，若是到了成亲一日还这么闹腾可怎么办呢？ 管他几日就行了，你是他娘，到时候再与月儿说几句软话，实在不行成亲之日若还是闹，就想点办法。 陈若秋听得心中一跳，沈万在他面前自来都是温柔的，很少有这般强硬的时候。陈若秋到底是个女人，竟是从沈万的话中听出了一丝不耐烦。她想着这些日子沈老夫人频频要给沈万纳妾的事儿，更是有些不安，便自沈万的身后抱住沈万的腰说道， 待月儿出嫁之后，老爷就和妾身好好轻松几日吧。这些日子看老爷大约也是官场的事情不顺心，都不怎么与妾身说话，妾身心里怪不安的。 陈若秋虽然已经年纪不小，可因为保养得当，又懂得男人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，撒起娇来沈万平日里还是很吃这一套的。谁知道今日沈万却只是拍了拍他的手笑道， 先等月儿的亲事完了再说吧。 语气中终究是带了几分敷衍之色。陈若秋的一颗心渐渐地沉了下去，搂着沈万腰的手也慢慢地收紧了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